阵花香起来，鸟鸣婉转而悠扬，缓慢的飞翔，在这奔驰的原野，好像梦里醒来。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，我曾莫名的无尽等待，就这样消失风里踪影，阵阵花香袭来，像梦里醒来，见到清醒的世界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，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，我曾